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6度。今天本市转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天气放晴，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午后受偏东风影响，局地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北五环功德寺桥、红山桥、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拥堵，队尾是接近了玉峰桥。再来关注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过了学院桥。那么另外来自交管局的最新消息，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二环出口匝道桥上进行了临时施工，出行车辆呢请绕行建外广渠门外大街通行。另外呢，通烟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以西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过了三汇桥。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啊，咱们聊一聊天赋这件事情。 哦，我以为你要聊女司机。 哎，是因为我刚才又看一条新闻啊，就是这条新闻先说一下，也是在哪个地方，在广东 啊， 啊，又有一女子在试驾宝马车的时候呢，一下子又把油门当成了刹车，然后呢就给踩进了 4S 店。 你说多可怕，这个镜头，我的天呀， 直接 鸡飞狗跳， 直接就撞， 一会儿 4S 店人过来找你了，你告诉我屏幕上哪个狗啊？然后那个，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导车幸好没有人受伤、啊、 哦。 所以咱们那天还说过这个油门刹车这个事儿。 对，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做到。就比如说这个踩油门刹车的时候， 啊、 这个脚啊，是不是能够以脚后跟点地啊？ 对对对， 来控制、啊， 别离地。对、 对，因为这个一旦离地你就把握不住准了。 是是是、不知道踩的是谁。 对，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有这种这运动方面的天赋、 啊、 或者有这种驾驶方面的天赋。 你什么意思啊？ 还有的人是这样、啊、就是天生，你比如说我姐姐 啊， 倒车不行。 哦， 他只要反向思考。 咱姐还有不行的事儿呢。 啊，这哎呦，我怎么也开始说我姐了？哎呀呀，不行不行不行， 我终于逮着了。咱姐后来怎么着了？ 这我姐就倒车不行， 每次都找你。 没什么，前一段时间不是来北京嘛，然后正好去那个去医院里啊，然后那个每次开我车啊，然后就说。弟弟你下来一趟呗，我又把车停路边了，你过来给我停上呗，因为那个倒不进去，他就倒不进去， 就倒库柔库不行呗、 柔库不行，他就那种反着思维就不行、 哦、 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擅长的不擅长的， 你管这叫你姐姐有天赋是吗？ 就我说他没有这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啊。对，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另外一条新闻，就是说到就是现在啊流行一个叫做天赋基因检测， 是吧？ 就是说啊，现在有一些什么方法啊，从儿童口腔里弄块黏膜出来，然后做一些测验，检测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这个孩子身上啊，你这个基因啊， 你不用接吧？ 哎，是适合什么音乐呀？ 哦， 还是数学好啊？ 是舞蹈强啊？ 哎，还是什么体育棒啊？ 还是吃饭厉害呀？ 哎呀，还是吃嘛嘛香啊？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做这种基因检测，然后呢有些家长就去做这个，然后根据这个检测出来的基因来确定自己孩子学什么，在哪些方面培养，说是能培养成天才。 我儿子都不用测，我告诉你未来就是世界乒乓球冠军， 就随他妈妈呗。 对 吧？ 对呀。 那 也有我的基因啊，我坚韧不拔呀。我告诉你，我就是我， 你是坚韧不拔，你是插在哪你就不动了，就不拔了，是吧？ 就别人，比如说赛场上，别人怎么给他说道好、 哦， 就像你似的，怎么给我挖坑， 哦、 我儿子他都不汗颜 哦， 我就照打不误，我扣死， 哎，就照踢，就是下去我就不出来了， 对，就二劈脸， 二劈脸。所以其实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关于天赋有关的。各位，你可以跟我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你的天赋是什么？ 天赋，我觉得吧，一般都是打娘胎里带来的， 对吧？你认为你在哪些方面是具有天赋的？ 或者说你自己爸妈遗传给你的？ 哎，这甭管是 你后天又变异出来了。 等会儿，反正甭管是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具有天赋？ 哎，你说说你呗。 我觉得啊，我有一个天赋，哎、 吓死 我！ 我 觉得我真有一天赋。 什么呀？ 讲时间来不及，我一会儿办的、那个半点回来以后说一下。 好， 我的这个天赋。 好， 我这个天赋，好多人都，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别人发现的。 哦，就特别擅长处理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 哎，没有，这个一会儿咱们回来聊，大家先聊一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您的天赋是什么呢？啊，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协和医院周边与王府井地区全面疏堵， 中国大陆首架空客 A350 首航， 还有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启动了， 哎，还有天赋基因检测靠谱吗？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交流，说说您的天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说一说协和医院北侧的煤渣胡同啊，是一条长301米的小胡同。那以往如果你想要开车通过，却要堵上半个小时，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常态呀、啊。磊磊，你走过那条胡同吗？ 好像我体检的时候去走过， 对， 确实很堵。 很堵、哦、那条小胡同、哦、主要是因为两边停满了车。 对呀、 啊。哎，那这个现在啊，煤渣胡同已经变身成了禁停胡同，再也不堵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停车了。 太棒了，太棒了。 仿照煤渣胡同，八月底到九月初，协和医院周边和王府井地区将会再打造烧酒、西拉、北关厂、甘雨、柏树和西塘子等六条禁停胡同，王府井地区将会全面疏堵。 嗯，就是路路都通了以后呢，肯定就不堵了。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停车位哈。 对，其实这个本身大家就去看病的 啊，对， 要看病容易心烦。嗯、你说容易再，你要再碰上堵车，那不就更烦了吗？ 或者说两边的车你停了再不规矩，你根本就开不过去， 哎， 这不找事儿吗？ 哈，对，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通州。通州呢，近日是出现了多处科技感十足的智能斑马线。那么这些斑马线能说话，会发光。在通州运河湾小区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啊，布设了一条彩色地灯。 嗯， 当这个绿灯亮的时候，地灯呢就会随即闪烁，同时呢伴有广播的提示语说：“ 哦， 现在是绿灯，请尽快通过。” 就你这，如果是你去录啊，就这语速，等你说完了，绿灯也完事儿了哈。啊，对。 而当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脚踩斑马线上，广播会立即大声提示你闯红灯退回去。 哦，哈哈，哎，我觉得是这样 啊， 我觉得应该让你去配音，但是你配音的时候呢，应该在底下，如果哈能够检测出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你踩红线，高磊你已经闯红灯了，请退回去。高磊你已经闯红灯了，请退回去。哎，这就牛了。 不要老说我的名字，虽然我也闯过红灯了， 哎， 这是不对的啊。 对吧，这个我现在能跟你坐在一起主持节目，我感觉到非常的幸运啊。千万不要闯红灯、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个再来说另外一条消息。昨天中午11点30分，中国大陆首架空客 A350 首航直飞 CA1557 号航班从北京飞往上海。那这架航班 A350-900 提供 WiFi 服务。 哦 哦，同时三舱每个座椅分别配备有18、12和11英寸的高清触屏式个人显示器、110伏国际通用电源插座以及 USB 充电接口，通过 AOD 机上娱乐系统可享受聊天、游戏、购物、视频点播等多种服务。未来国航 A350-900 将会主要投放到北京到上海、北京到成都、北京到广州等国内干线上，以及北京到米兰、上海到法兰克福、上海到米兰等国际远程航线。 嗯，你知道为什么出这 A350 吗？ 为什么 就人之前不是出了一个 A380 吗？巨大个儿那个、 哦、 就跟大肥鹅似的那个飞机、 哦、 知道吗、 哦、 装的人又多，但是呢他没考虑到、嗯、国际线路上他可能他一趟飞机装不了那么多人，他有的时候、 哦、 就有的时候经常富裕，对，所以呢就出了一个偏小一点的 A350、 哦、嗯嗯， 我觉得米兰正在向我招手。高磊来吧，意大利 welcome you、 哎、你已经没有假期了好吧。不要再想了，你要再休假我就死了好不好。 上海也行 啊, 啊， 哎，但是这个车上这个车上了，这飞机上都可以玩 WiFi 了、 啊、可以啊，而且还不用收费。我之前听人说好像东航什么的可以，但是必须收费、 哦、 嗯，加笔钱。 哎呀，好，就看哪家商家良心一点哈、啊。来看一下民生方面啊。 好，顺义呢京港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金瑞玉雅苑近日通过了市住建委预售许可证的审批，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申购，均价是每平方米22,000，共计1300套房源。那么下一步呢将进行的是摇号选房了。这个项目的总房源的 70% 面向顺义区户籍无房家庭和在顺义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户籍无房房家庭， 哎， 项目总房源的30%呢，面向在顺义区工作的，而且符合北京市共有产权房申购政策的非京籍无房家庭。 嗯， 那么这个项目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是50%，燕顺投资公司持有剩余的50%的份额。 嗯， 也就是可能还有50%是商品房。 不是，它是共有产权房嘛？啊，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联通正式发布 5G Next 的计划。 G 来了， 5G 哦，对，5G 来了。 磊磊，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又喝咖啡了？我 对，意大利带来的劲儿可大了， 有点兴奋的 Espresso， 你知道吗？ 还 G 来了，G 早就来了啊。 那个人现在是5G 了、 啊 而且宣布啊，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正式启动，这标志着 5G 移动通信网络开始在北京搭建，首都正迈向 5G 时代。作为中国联通16个 5G 试点城市之一，今年北京联通率先开展 5G 试验，涵盖组网测试、应用孵化、业务宣传等多场景 5G 实验网络，同时呢，通过系统验证为 5G 商用积累建网经验。5G 那是个什么感觉、啊、 就是 他们说这个 5G 的速度什么下个电影还一秒钟。 对，你跟我说的，我刚想说，刚才大帅之前跟我说过、三秒钟，你说之前 哦， 刷一下一部电影就下来了 是吧，刷刷刷，哎呦，那看片啊，不看电影那不更是吧，更哇就更快了， 这就是你的天赋是吧， 不是，就是看电影嘛然后那个对吧，我们也能够哎，这是不是该放歌了， 哦是吧， 对对对对、 你说放个什么歌， 就随便 哪个片子的歌、 就让我心情好一点 来听听这首歌，吴青峰，请听。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 有没有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种风格？ 非常的有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天赋吧，好不 好？ 好 好 好， Brand Z 说搞笑天赋吧。 哦， 我从高中开始基本就是所有团体的搞笑担当。 哎呦呦 呦！ 现在已经35了。 嗯， 平时酒桌上的段子手就是我。 哎啊、 公司年会、相声小品的写手，基本都是我。 哦、 这算是我们东北人的种族天赋吧。 哎，这个你还别说，倒是真是。 是。 对。在这方面你要能说会道，这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而且是敢说敢道。 啊、 哦。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看我有时候想到了我不敢说，我搂着。 哦哦哦哦。含蓄。坚忍不拔。 对对对对对。 来来看看啊，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说了，那一定是解决感情问题的困扰啊，我的天赋。嗯，说身边好多朋友遇到感情问题一定会问我，然后都迎刃而解。其实所有感情都没有问题，只是人的初心有所改变而已。 初心就是爱不爱的问题吧。说那么半天绕那么大圈，我就一句字一句话， 那一句 爱与不爱、 哦、哎呦呦， 一个字爱还是俩字不爱。 那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嫂子？ 爱、哎、 那我问你啊，磊哥 啊， 比如说一个周末啊，你可以约人出去玩 啊 啊，约人出去玩、 啊、 A 选项跟嫂子， B 选项跟这个、跟我， C 选项跟楚涵啊， D 选项跟赵爽你看听到这俩名都笑了你选谁？ 我想选 D， 但是我可以加个 E 吗？ 你这人也，你这人 我能加个 E 吗？就是在家待着 啊， 我哪也不去 啊。如果想要在家待着，选一个人跟你一起在家待着， 你有完没完呢？ 哎呀，反正就是不选嫂子啊！来来来，再看一下啊，天蝎就说，老天是公平的啊，有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女人，就有我这种吃什么都胖的男人。我喝凉水都长肉，呼吸的空气都能转化成体重。我的天赋可能就是不遵守物质守恒定律吧。 我天哪，你这个哎，不是你这个可能是太遵守物质守恒定律了，吃进去的所有热量都不带消耗的， 只进不出， 全部 貔貅 没有，它全部转化成了皮下脂肪。 哎呀，那也是一种天赋，真能干、 啊， 你知道吗？ 哎呦我天， 哎呀，夏末倾城夜半凉说，帅哥磊哥早上好，天赋的话。干什么都比上手， 嗯， 干什么都上手比较快，这算吗？嗯、就是目前我接触的同学和朋友 啊、哦， 我们同时干一件事儿， 嗯， 如果我们都没做过， 嗯、 可能我更容易很快适应 哦， 最后不一定做的特深入特好，但是我肯定适应特别快。 哦，这就属于、哦、其实他就等于属于发现那种规律，或者是呢特别擅长于找到规律、 嗯、 做一件事情都上手特快， 是吧？ 哎哎、 哦、 就学一个东西，我们所谓通常来说叫学一个东西特别快。 我跟他相反， 嗯， 我就是上手慢、 嗯、 但是我呢我持之以恒、 嗯、 我持久力强， 哦， 我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 哦， 你看我一看广播事业20年啊， 那是因为你懒得换了， 不回头。真讨厌。 哎，你的懒惰我还不知道吗？啊、 哎、 来看一下特洛伊木马还说了，说哎呀，你们刚才说那5G 啊， 啊， 就你说现在啊，电影电视剧烂片当道，网速再快，嗯，这也没有什么用啊，对吧？ 嗯，大帅说的不是这些 啊。没有没有，不是，是这样、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经常会吐槽的一件事情 啊， 但是好剧偶尔会冒出几部来嘛。 对，你可以看看经典老片，我现在经常看老片。 哦， 对， 什么？ 就比如说，哎， 我就让你吹牛，我就要看你吹牛，吹吹。 我前两天还真追着《茜茜公主》，我又把那三部曲重新又看了一遍。 哦， 啊、我缅怀一下就那个那公主嘛。 哦，好。哎，是这样，你想跟一个人待在家里，你想选谁？茜茜公主， 茜茜公主， 好， 行了吧，我满意了吧？ 看一下那个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热点消息。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天赋基因检测这事儿啊。这个现最近啊，有一种检测很受家长的欢迎，就是通过提取儿童口腔黏膜的物质进行基因测序，找出孩子具备的一定优势天赋基因，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培养，让他成为天才。 有有有。 那这样的检测它靠谱吗？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专家告诉记者，基因检测的确能发现儿童在运动技能方面的特点倾向，但是还无法与天赋挂钩。也就是他可能能测出点运动方面的，你比如说你到底耐力强不强啊， 对啊， 或者是 这个冲刺 爆发力行不行啊，等等的啊。说这个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受到身体发育、自身努力、周围环境等等多方面的影响，孩子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对， 一直检测报告是不可能也不可以规划孩子的未来的。 是啊，但是有人就不信，张女士呢最近就拿了3岁半女儿的天赋基因检测报告，兴冲冲的立即就给孩子报了一个钢琴班。因为这个检测报告显示呢，说她闺女啊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为优秀。报完名兴奋过后，张女士又开始担忧了。 嗯， 哎呀，报告说我们家孩子数学思维方面的天赋一般。 你看看你看看， 我是不是也要给他报个数学思维班啊，笨鸟先飞呗。 哎，就最后你就是个就累死了，我跟你讲，对吧？然后后来记者呢又随即采访了北京2家号称可以开展天赋基因检测的机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有多种检测套餐，分析项目从6项到32项不等，价格最便宜的1888，最贵的则高达数万元。你一听这个1888，后面这个888，就这种价格定价，一看就是。就是自己想琢磨的， 对对，就是虚头巴脑、虚头巴脑的东西。 哎，对，然后呢，这个他说只要通过什么唾液采集器，反正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啊，就能得出这些所谓的在哪些方面具有天赋。那基因检测真的可以发现孩子们的天赋吗？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啊， 对， 就是在运动方面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运动能力啊，还有在神经系统方面啊， 行为模式啊， 行为模式方面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就表现突出的部分。 对， 但是呢不能说一概而论，我们就认定他，比如说他跑步就强，他游泳就好， 对， 这不能够这么断定。 你包括还有跟你后天的发展，你可能有这个跑步的基因。 对呀、啊， 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短跑冲刺能力特别快。 现在多少年都没跑，我见你三年，你跑过吗？ 是的， 跑过吗？ 没有， 没有吧。 然后对，就是 对吧？ 但是后来随着上半身逐渐的越长越胖，越长越胖，速度越来越慢，其实就是。它有不同的原因的，对吧？ 对，包括后天的培养，包括营养。 当然也有人说了，那大帅从小培养你跑步，你可能就成为一个， 就他， 对， 得了吧，谁信呀？ 你比如说，我可能是在运动方面就有天赋，但我可能在意志力方面不强。 我意志力强啊。你 那咱俩就克隆一 下，结合一下。我天呀，又一流翔出来了。咱俩别吹了， 这要了命了。所以大家，我建议啊，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东西， 没意义。 而且你说，你就给孩子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对吧？ 就是说，你如果特别想做，可以，但是呢，你拿回来以后，这个指标，这个结果，千万不要说当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尚方宝剑一样，你就一定拿着它就照着这个去发展。 你有这个基因，你有这个基因，或者怎么样？ 对，不用不用，你就可以适当的去，比如说培训一下，朝这个方向你试试，感觉一下。如果有，就让他去；如果没有，咱们就 关键还要看孩子喜不喜欢， 哎， 对吧？另外一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啊，你看他是套餐1880到几万块钱的，你说那家长他肯定花几万块钱去测呀？为什么？他肯定说几万块钱测得准呢、啊，对不对？测得多呀！ 我也开一个吧。 啊，好。高磊这种人，我跟你说，人家为什么成为富翁，就是在这里啊！ 我告诉你，时刻都有商机。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出发吧，您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天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比如说 Remy 就说了：“我的天哪，我的天赋就是投资股票， 真的假的？ 真的不是吹的。”我买什么什么跌，卖什么什么涨。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就自己那几万块钱整个操控着整个 A 股，你知道吗？ 我爸也是这样，真的 是吧， 买什么什么跌，而且从来都没出来过。 听见了吗？所有入市的未入市的股民朋友们，听见了吗？所有股民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要炒股了啊！ 都出来吧，都出来吧， 哎、来 散户，你这真是啊， 干嘛要把自己关在里边啊？ 就是，丫头说了。哎，这说了吗？ 没说啊。 现在已经习惯上班路上听你们的节目。 谢谢。 我的天赋就是组织能力特别强。 哦。 像我上学、上班，还有包括家庭聚会里边的各种活动，哎呦，我组织特 OK 特好。 你别说，这个也真的得需要天赋， 是吧？ 就有的人他天生擅长张罗，有的人就不擅长。 徐 杰婷。徐艳晴， 徐艳晴，咱们公关部就是好， 对对对，张罗事儿啊，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跟每个人，有的人就不擅长， 我就不擅长 去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传个局什么的， 没错， 对吧？ 你就让我吃就行， 对你出钱就行哈、啊，其他的方面不关没不重要。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各位，你认为你自己有什么天赋呢？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 年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 08955。 苏宁一个小凉菜。左边开着花虾籽儿。小妖怪我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啊，活到现在你应该差不多也都明白了。哎，我发现我有一个， 对你刚才你说了吗？没有吧？ 没说 。 我想说，就是我看人特准。 哎呦，我天哪！ 是这样，不是？就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坐在这儿，我之前没见过 啊、 嗯。然后我坐在这儿跟他聊一会儿，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不用聊一会儿，我就看他这个人，大概这个整个人的气质气场，这个，哎，我就能给大概把这个人的脾气性格呀、啊。就猜的差不多。 哎呦，我突然发现您脑袋上有一圈光环， 是不是有一圈？你不要惹我啊！念个咒，念个咒让你下去。我跟你讲， 真吓人！你真的行啊？百试不爽吗？ 百试不爽， 真的呀。 嗯，很少有看 懂 眼的人。 有典型的事例，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人，或者说某方面有点差劲的人，然后 就是我比如说当年2016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一看你，我就觉得咱俩能成为好搭档。 我天呀，真的假的呀？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哇、哦， 气场它就合， 火眼金睛啊！ 气场它就合， 是吧？ 是吧？ 怪不得你是孙猴，我是唐僧。 你念个咒，我看看来。好 还真不会， 挠不死你。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天赋都是什么，好不好？ 神说了，我的天赋啊，可能就是涉猎吧。 哦， 所有你能聊到的话题，我都有所涉猎，我都能跟你聊开了。 哦， 有人说我这叫一瓶子不满。 嗯， 但是呢，我有一火车皮的半瓶子。哎呀， 就使命逛到是吧？哪个都能逛到两下。 说正格的啊，我的天赋应该是空间想象能力。 哦， 只要是我走过的地方，就能够在我的大脑里画出一个 3D 的立体地图。 哦，有的人是这种能力，就咱们看最强大脑，就人家那种 3D， 就玩那种叫什么3D 的那个拼图 啊，我知道、我知道， 走迷宫那种的，天哪，这个题目都看不懂，真的是 他脑子能那么分溜。 哎，这个天赋这东西真的就是不好说， 嗯， 真的不好说。 那我脑子都干嘛了？自私了。 哎，你仔细想想，你真的你有什么天赋？ 没天赋，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的。你说一天到晚， 我觉得你的天赋就是什么叫不上心，啊、就什么事不走心。 哦，对，是不走心，真的是不走心。即使我今天就 是 跟节目里的跟大帅，比如说有点不开心， 哦、 我撂爪就忘，我下了节目就忘了。 哦， 就这样。 你还跟我有过不开心 啊？ 我怎么不知道呢？哦，这是内心在记仇啊！哦， 哎呦，这小子还挺记仇，你还记仇吧你？我都不记得了，我 来看看啊，这个啊、 怎么了？ 没事没事，不是，我就想起你记仇这件事情来了啊、哦！我也得记着，我拿着笔记，我跟你讲，来看看丸子说了啊，我的天赋名副其实的天赋啊， 嗯、 绘画。 哦， 小时候我没学过，我跟着我爸的学生一起画国画。 哦， 我画的比他们学了一年多的学生还好。 哇、哦， 就是那种肖像式记忆，别人做不到，就是画啥像啥、 哦， 临摹也好，写意也好，几乎不用怎么学，画出来都惊为天人。哦，我觉得他可能就那种就脑子，我们郑板桥说胸有成竹嘛。 竹哦， 就他就是属于那种。其实，在画的时候，就好像看着比着在画一样， 嗯，就跟一张照片一样 哦。 画出来以后， 真牛， 是吧？ 哎呦， 你应该再带一个自带美颜功能，现在大家都有这方面需求。你太真实也不太好， 我画幅画我还得加美颜， 对，滤镜也行。 嗯，你看，我觉得他说，我觉得天赋这个东西啊，叫人嫉妒。有些天赋，无论是后天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就像运动天赋，努力再努力，可能身体就受伤了。不可能人人都能跑过苏炳添和刘翔， 那当然了， 这倒是 是 吧？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后天可以去，比如说磨练的，比如说写的一手好字 啊，这个就是 吧？ 对，哎，但你也不一定，因为要写好字的话，其实也要有一种空间感的。 哦， 就比如说你这个字怎么个，就是好不好看，除了你的这个运笔这等等、哦、还有你的布局嘛。 哦， 就有的人他写字他就是布局就不好， 就越一开始越 就拉着个大块拉着个大坑，就 写 的就比较乱、 哦、 但他自己看不出来。 而且我自己我发现我呀，就如果没有这种横的竖的那格、 嗯、 我写字就越写越斜，越写越斜，就整个斜着就出去了， 就人不正。字如其人啊。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啊， 没了。 有好多。 来，还有这位是紫色海，说我能快速适应环境，做过几种不同的工作，跨度都很大， 哦， 跟同事关系都不错， 哦， 你说我这是不是也算是天赋啊？ 这个也算是 啊， 是吧？ 我也是啊，我也挺能快适应环境的，反正不多说不少道，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哦、 对吧、 哦？ 欺负我也不说， 哦、 是吧？ 你那不叫适应，你那叫忍受。 对，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忍受一段，不，我们说一段新闻，好吧？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 你有哪些天赋。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一下昨天晚上昨天进行的一场比赛，就是亚运会男子足球小组赛 C 组首轮开战 啊，都踢了，开始亚运会 踢了，亚运会足球都是先踢先踢。然后呢，中国 U23 男足6-0大胜东帝汶， 哇，厉害了！ 哎呦，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然后那个高准翼、梅开二度、张玉宁、韦世豪、张元和姚俊成，姚俊胜分别进球， 就是站中间咧着嘴乐，这叫谁啊？ 张玉宁 哦，张玉宁， 对对对对对，包括像这个韦世豪。这都是韦世豪是咱们国安的球员啊、 哦、 对对对，来这个再来看一下另外、 哎、那我能问一句吗？他去参加亚运会了，那下边的那个联赛怎么办呀？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反正好长时间也不让他上了。 哦，没，那就行。 没有，主要是因为他在中超的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这小伙有天赋， 嗯， 但脾气不好。 哦， 就是你看，我说我对他就是，我说我看人准不准 啊？ 当时你忘他一登陆中超的时候， 嗯， 一登陆中超的时候， 你好像就在节目里说过。 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小孩啊，我说这、嗯、挺好，但是我说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脾气会 不 好。不 好 哦、我说这是不是？ 是 是。 到后来随着比赛越踢越那个，越踢越 是是是 越显示。 哎呦天哪，我的汗毛都起了，吓死 我。对不对？那个时候他是刚刚出场，就是刚刚就是进了一个球嘛，就是、 哦、 刚刚出道、 哦， 之前从来没看过他的比赛。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呀！ 哼， 来吧， 就这么牛。 大家要想相面的就找大帅吧。 我可不是封建迷信啊， 开玩笑。 来看看，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比赛啊。斯杯首日，中国男篮红队77-72是。获得了这个胜利 哦 啊， 就是篮球比赛是吧？ 对对对对对，好，还有其他方面的，我们说关注一下亚运会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的消息啊。 是，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有大目标， 嗯， 怎么回事呢？中国游泳队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向媒体公开了雅加达亚运会前的最后一练，从早上起来8:15开始，姑娘小伙儿练了2小时， 嗯， 除了正在中国香港进行特训的孙杨之外，中国游泳队其他队员，那么过去一个半月的训练安排都是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最震撼的一条，就是比如说傅园慧喊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最震撼的一条、啊、从出生到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战死沙场。 哇， 那么 他又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死不休啊。 徐嘉余也说的最具体，第二次亚运会我要力夺5金。哇，这小伙厉害了耶。 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项目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日本队、 哦、 对吧？ 对， 所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18号就要开幕了， 开幕了 啊！ 而且先上来就是游泳，游泳完了以后才是田径， 是吧？ 啊，一般都是这规律。 对，而且这几个都是特别具有观赏性的几场比赛啊。 嗯嗯。 当然，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晚上还进行了一场比赛。 什么？ 就是中国这个中超的一场比赛，国安最后是5-2大胜这个大连一方队。 哦。 哎呦，国安要是按照这个程度，他真的踢下去。关键是，你知道国安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什么？ 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在进球、 哦， 他不是一个人在进球，他是一群人在进球。 哇， 就是感觉连边后卫都能进， 太厉害了、 啊！ 进球不都是属于前锋的吗？ 对，你这就是国安，他倒着倒着倒着倒着，谁都能进。 逮着机会就能进， 守门员也来一个，要不然 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这也是天赋啊，是不是？ 然后看看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都有什么天赋。 哎，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英文歌《完美的交响乐》，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中后段的那段美声，这也算是一种天赋吧。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Well,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Sei la mia donna, la forza delle onde del mare。 哎呀，我终于听到了这段美声。这唱歌是天赋， 是吧？ 唱歌真的是天赋， 真的是。 有的人唱歌他就是跑调，比如说我女朋友。 哎，我有一个天赋，我就唱歌的时候我特别爱容易抖喉音。 你那个不是天赋，你那叫习惯，好吧？ 就是臭毛病 啊， 是吧？ 还抖红衣，你原来学过刘德华唱歌吧？ 没有， 模仿过吧？ 没有，没有你厉害。 来来来来，再来看看啊！我真的看到有一位有天赋的， 谁呀？ 叫科赛前来拜访，就说了，我有一种情况，不知道能不能称为天赋，我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儿，或者是别人先闻到这种味儿。或者是比别人先闻到这种味儿、哦、还有就是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儿。 你不会自己臆想出来的吧？ 你说这吓人不 吓人？ 晚上半夜睡睡觉，媳妇儿媳妇儿旁边有声儿，你说你这媳妇儿不吓死了？ 你媳妇儿变猪 对不起，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打了两个猪鼻儿让我说，话说这也挺苦恼的，有点类似谍战剧暗战里暗算里那个叫王宝强饰演的阿炳。 哦，对， 就是这个都不能叫天赋，这叫特异功能了吧？ 特异功能 就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世界，然后听到哦， 好吓人，好吓人，好吓人啊！你 闻闻高磊什么味儿啊？ 来看啊，难受的李小胖说：“我手特别稳 哦， 小学的时候来体校选演，又不是选演员。” 去体校选演员是吧？ 不是，小学的时候呢，体校来我们这选运动员。 哦， 我这嘴哟、哦，他说我被选射击队选上了。 哦，手稳 啊！但是呢，因为其他原因我没去。 哦， 现在啊，我是一名医生。 哎呦， 只要是缝合手术，多细的线我都能给他缝特好搞定。 你看看，你看看这人家的这个职业、人生轨迹 是。 走了两个极端， 对呀， 一个是给人开缝的， 一个是给人缝着的， 一个人是给人缝缝的，是吧？ 啊、对 不 对, 对, 对？哎呦， 还是缝的这个好。 但是还都是一条，就是手都稳，都必须要稳。 对对对， 你射击你也得稳，你缝线你也得稳。 哎， 这本来应该三针完了，你给人缝八针。 哎，高雷，你手抖不抖？ 抖吧， 哎，你拿支笔，是这样啊，你可以拿一支笔， 啊、 拿一支笔，大家可以试一下，拿支笔，然后呢，用手肘杵在这个桌子上，然后呢，把这个笔的大长头、啊，就是一会儿拍个照片发出去吧，然后看看你会不会抖。据说啊，这个姿势呢，长期抽烟的人手会抖。 哦， 长期抽烟的人手会抖。 你看， 就是、 我不抖。嗯，我不抖， 就是把笔啊。架在自己的食指，大拇指摁着一个头，然后呢，以食指来做一个支架， 对， 然后长的头伸在外面， 你就看这个笔抖不抖， 笔抖不抖， 笔要抖， 拍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你心里不抖， 笔也不抖。 哎，就是这个姿势啊，我给大家拍一下，一会儿发回来。 不要看我的脸。 好啊，没拍你脸。好，来各位，来，接下来时间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叫做天赋的事儿啊，你有哪些天赋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蔡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 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之后，时隔13年，梁朝伟再次回归导演马楚成的攻略系列电影，这部《欧洲攻略》呢，将于本周五正式上映。 本周五上映的电影还有《精灵旅社3》，片中啊，吸血鬼伯爵德古拉的爆笑追爱之旅，让观众欢乐不断。 许久没有展示过才艺的甄子丹在新作电影《大师兄》里终于又开始表现了，首次尝试全能教师的他将玩转18般武艺，《大师兄》即将于8月24号全国公映。 由中英顶级动画团队联合制作的 3D 动画电影《深海历险记》也定档8月24号，并于近日曝光了终极预告及海报。影片主要讲述了在未来世界当中，名叫深深的小章鱼和他的小伙伴在大章鱼坤爷的保护下，生活在一个神秘的海底洞穴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 另外呢，黄渤导演的首秀电影一出好戏赢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却也生出了是非。编剧于梦圆近日在微博发文，实名举报黄渤的作品一出好戏抄袭 啊。 目前黄渤与影片的出品方没有官方回应，于梦圆呢称还有其他证据，只是在正式立案之前不太方便公布。同时他还强调，没放出来的证据更实锤。 哎呀，我们 等待进一步消息吧， 等待结果吧，好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日前科学实验剧《能量密室》在保利剧院首演，70分钟的时间激发了不少这个小观众对于科学的热情。 第12届永定河文化节日前的正式开幕，本届永定河文化节为期3个月，期间呢，通过开幕式主题演出、永定河纪录片展播、永定人家舞台剧演出等文化活动，深入挖掘永定河文化内涵，展现了永定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有8月16号到19号由俄罗斯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周涛、孙强主演的原创话剧《情书》将会在保利剧院上演。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说一说您自己个儿的那些个天赋。 当汽笛嗡嗡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被惊吓，大声的哭喊，这一段旅程刚刚开始，只觉得摇晃不安，想回头太难。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人，乘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看来是晴空万里的啊，不知道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今天天气这个重点呢，一个就是气温，另一个就是预报的这个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问题。关于今天这个气温呢，预计咱们今天预报的是最高气温32度，这个呢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高3度左右。昨天南郊观阳台的最高气温是28.9度，今天的气温之所以会回升，主要是天空状况发生的变化，大家已经看到了。现在天上呢是云很少，下午呢会多一些对流云，但是呢对光照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左右，这个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加上今天白天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55%左右，这样的话就是全天的这个空气湿度平均呢大概是在70%左右。这样的话就到这中午前后啊，天气会比较闷热。中午前后这个减少这个外出，并且呢是注意遮阳防晒，是咱们防暑降温最有效的一个办法。那么天晴了，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太阳高度角呢还是比较合适的，阳光刺眼，这个驾驶车型车辆出行的话，请注意这个放下遮阳板，这个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关于今天预报的这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问题呢，从今天这个大的环流形势上来看的话，是不利于出现大范围明显的降雨天气的。但是呢，北京不论是这个高空啊还是地面，都是处在一个低支区内，这样的话就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加上北京地形的作用呢，午后部分地区出现小范围阵性降雨的这种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好在呢就是今天上午和中午啊不会出现降雨，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另外就是午后即便是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降雨，影响到城区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也就是说呢晚高峰期间主城区可能不会出现降雨，这对大家的出行还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就是除了太原预报有小雨以外呢，其他省市的这个天气和北京差不多，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到32度之间。就全国天气来说的话，天气呢还是有这么两个主题，一个就是高温，再一个就是降雨。首先说一下这个高温天气。今天这个高温天气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长江流域。从省会城市中来说的话，就是有重庆、成都，这个长沙、武汉、合肥、南昌和南京。今天这个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左右或者是以上。其中呢这个重庆的气温是最高了，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这是高温的一个分布。那么全国的这个降雨天气的分布呢主要是在南方。这个省会城市中呢今天降雨呢是有这个重庆、贵阳、昆明、拉萨，长沙、武汉、福州、广州、海口、台北、香港和澳门。其中这个广州、海口和澳门预报的是有大雨，这个大雨呢对这个出游呢还是影响比较大。去往上述地区的话就请注意这个防雨。另外的话就是今天在北方的城市中呢只有太原预报了小雨，其他这个省会城市呢都没有预报有降雨天气。从气温和这个降雨的情况来看的话，北方比南方是更适合这个大家旅游，是总体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向日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其中呢，在广门桥以北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拥堵。在西南四环的科峰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到了公益西桥。那么另外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以北也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向的进城方向。那么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姚家园 路、朝阳北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一线、万泉河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天赋。各位，你们跟我们说一说您都有哪些方面的天赋啊、嗯、就是你自我认为的，或者周围朋友认为因为你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对对对 对, 对吧， 我就发现了我一个，刚才忘了说了、 哦、 我这个协调能力和手指的运动能力特别强。 协调能力和手指运动，就你啊？ 对呀、 啊，就咱俩，我 你跟我比， 我跟你说，我跟高磊，我们俩啊，真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俩身高 差不多， 但是他比我胖很多啊，体型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整个上下半段都属于那种上下半段一样长的那种，就死难看的那种体型。然后呢，就你这种还协调能力好，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大家会转笔吗？ 那不叫天赋好吧，那不叫协调能力好吧，那是练出来的好吧。 我正转反转，我左手转右手转，我上转下转我全会。 你能左右互搏吗？ 我不 是、 哎、 不是，我真的 左右互搏呀， 就是那个人家有那些人是这样，左右两只手同时写字儿，写不同的字儿， 那不就是猜酒令耍拳吗？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什么猜酒令耍拳，就是两只手同时在纸上写字，左手写一个字、 哦、 右手写一个字、 哦、 那种的、 哦、 就是、武侠小说里出现的那个金庸的小说里、哦、左右互搏，你左手和可以和右手打架 啊、哦、不会 啊。那就别吹了是吧，来看看啊，就去看看你的人生吧。说我对色彩敏感，不知道这算不算天赋、 哎、 说以前学水彩的时候，每次我的调色是又快又准，特别是那种半透明的东西，同学们大都要调好几个都调不准，每次我凭感觉一次就能调出跟原物体一模一样的颜色。 哇！ 当时美术老师还夸我有美术天赋，后来无聊我还调过车牌，用尺子标出字体比例，然后就是在纸上画出来，就能够真的可以以假乱真的那个地 步。真的假的呀？ 哎呦，这种的就是，哎，我觉得这真的天赋。 那你给我画个学生证吗？ 你都把天赋用作办假证了，是不是，高磊？ 我就想回我们学校吃顿饭，人老不让我进去，我就特别抓挠，你这心里。 我跟你讲，这高磊，我跟你说，哎呀，气死我了！好吧，人家发现了一个天赋，他用来办假证。哎，是这样、啊、 我就用一次啊， 这真是，还真准备用。 不、 啊，是这样，这个确实是天赋，有人对色彩的敏感度。你像我，不知道我是没学过还是怎么着，我对搭色彩怎么搭出来怎么土。 你色盲吧？ 不是色盲，我是色狼。 什么？ 不是，我不是色盲，也不是色狼，就是我对色彩其实就是， 没有敏感度， 不是没有敏感度，其实颜色都能分出来，深浅也都能看得差不多，就是不会搭配。这个我觉得可能后天培养。 对， 大帅买衣服好像有一个习惯，他爱买顺色的，他买一身要么就一身黑，要么就一身白，要么就一身蓝，要么就一身绿。 不买帽子，绿的不买帽子啊！好好好， 是不是我说没错吧？基本就是一身一身的买， 搭配嘛， 这叫搭配呀、 啊， 哥。 来来来，看看看看大家天赋啊！ 白浩洋说的天赋有一个特别的天赋，就是不管认不认识，平常凶不凶，像什么猫猫狗狗蛇呀，几乎所有的动物从不咬我，还对我特别亲近。 看了你，看到你说。亲戚啊，都是禽兽。 其实我们从没见过哈，还是还有我已经能够简单的和猫和狗小面积的交流了。 哦， 你会说猫语、狗语？ 哇，你越来越不像人了。对，你这还能跟他们聊一聊？过来，过来，过来，来，哎，就帮我去咬一下高磊，哎，快去去去，是吧？这个，哎。 一般他原来啊，或者说你正在家里养这些小动物，然后你出 身上可能会有那个味儿。 对对对，你再遇到这种小动物，他就跟你亲，因为他觉得你是同类 哦， 所以是这样的嘛，他会跟蹭你，他不咬你。 好，再来看一下齐峰说了，我自我觉得吧，我 3D 思维特别好，主要是构图，我就可以在纸上画出来，而且基本上没有错误，这个算吗？ 刚才不是也有一 3D， 差不多 也有 3D， 差不多、差不多，肯定是属于，这都是属于天赋啊， 哎、 这种都不是常人有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他们的天赋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在找那个手抖的 图片 啊。记住，您可以回复手抖，不是抖手。 我手字在前面、啊。 我发现大家有很多人的听力是有问题。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再来看一下，根据国家发改委部署，今年9月底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将会降低，各地区不得避重就轻，流于形式，不得明降暗升，提高景区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服务价格，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变相增加游客负担。 没错，那么目前呢，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省份是陆续公布了景区门票降价时间表和降价方案，其中呢，湖南岳阳楼景区门票政府指导价已经是降为了每人次70元，从8月20号开始，广西桂林象山景区门票从现行的每人次70元降到每人次60元。张家界武陵源日前公布，武陵源核心景区的旺季门票和淡季门票都下降20元，降价之后的新标准从9月22号执行。 再来看一下通州道路命名延续运河文脉。近日呢，通州运河商务区45条规划道路命名获得了北京市这个规土委的批复啊。这个不少新启用的路名十分贴合当地历史特色，用地名来规划延续历史文脉，留住乡愁。 是，比如说哈，这个运河商务区地名规划范围北至陆苑六街，西至安顺路和新华北路，南到新华大街和赵登禹大街，东至陆苑西路和北运河，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规划分为3个地名组团，分别是商务北区地名组团、商务南区、东关地名组团。规划的这个范围包括45条新建道路名称，其中主干四路9条，支路36条。 好，再来看一下怀柔汤河畔新增500亩景观花田，成为了网红景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怀柔北部深山的汤河畔怀柔北部深山的汤河畔，那111国道沿线一处占地超过500亩的景观花田开始绽放了，形成了姹紫嫣红的花带，成为了新晋网红景点。 是的，那么眼下呢，驱车进入怀柔北部山区，道路东侧一片绵延1公里有余的花海十分的吸引大家眼球，五颜六色的花田与如黛的远山和年初刚刚完成新农村改造的靓丽新村相互映衬，勾勒出了一幅曼妙的 田园画卷。那么这条路是通往喇叭沟门原始森林以及丰宁坝上草原等景区的必经之路，每逢节假日都有来来往往很多很多的车辆啊。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正在中华世纪坛进行的北京节拍品牌活动，推出五项风格迥异的展览，从摩登时尚到冬奥主题，再到少数民族爱情故事，提供丰富的选择。那北京节拍是中华世纪坛广场的一个节庆品牌活动啊，自2009年以来每年都在暑期登场，今年8月17号到10月7号向叫古典爱情中华各民族传统爱情文化展将会亮相。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大家一起继续说一说您的小不是，说说您的天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幸运。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来看看你有多幸运，来得到了上天的天赋啊！看看大家的天赋。点儿说了，我是路感特别好， 嗯， 去过一次的地方基本上都能记住并且找到， 哇， 方向感也特别好，东南西北新去一个地方都能分清楚， 哇， 一旦不知道方向的时候，我感觉会特别难受。 真的特像我爸，我爸就是记录特别准，嗯， 直接叫爸就好，不用说特像。 我跟我爸一块出去，我从来不用导航。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爸叫高德。 妈， 有人你妈叫百度， 有人欺负我。我真的，我现在不用高德，我用百度行了吧？ 哦，你妈叫百度，你姐叫， 不要，我叫什么？ 不敢惹咱姐， 真是，我告诉你，他拜死你。我要说什么来了？ 然后我提醒你一下， 还有没有第三个这个？ 说 俩品牌了已经， 说俩，那就只能说咱姐了，咱姐叫搜狗。 你给我出去！气死我了， 姐，我错了，姐，我就叫节目效果啊，姐，节目效果啊，好， 不，他就这德行，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人，我这 来，我说 什么？ 你本来要说啥来？对对对，你爸叫高德，你计划要说 不是？我不说了， 说那个记方向感特强， 特别强， 嗯， 他不是就是大路小路岔路，他全能记得一清二楚，根本就不用。 哎，我就突然觉得，我觉得这梗特好，你叫高雷。 能愉快的做下去了。 好好好，这样我看一下 Nami 说了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叫什么啊，就我车感特别不好还是怎么着，就我就怕停车，每次都觉得停得特别直，结果我老公都快疯了，说这歪得一塌糊涂啊，反正但凡是我觉得歪了，那肯定是正的。 你觉得歪了就正 的？哎，这是有这种人的，有这种人，就是他，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挂画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挂的是正的，他们会说你挂歪了。 就是肯定还是就是脑子当中啊有那么一个平衡的那么一个管平衡的那么一个东西， 哦哦哦， 是歪的， 哦， 你知道吧？就前两天咱们有一个嘉宾，对吧？嗯，他耳朵里头有一个管平衡的一个叫做耳屎 耳屎，你家耳屎管平衡啊？ 不，他就说 了，你不能勾的。 俩字儿我真记不住，叫耳啥来着？耳朵里还有耳啥？ 反正耳朵里边这个东西， 啊，对，然后他就歪了， 哦， 歪了以后他起身就晕头转向， 嗯， 然后他就去这个部队里有一家医院，说北京市就那一家，哎，然后坐上去以后给你五花大绑， 哦， 然后就坐那个机器以后给你转几圈，他那个耳朵里的那个东西就正了， 哦， 然后你就能正常走路就不晕了。 哦， 全市就那一家 是吧？ 用那个机器，对对对， 哎呦，这厉害 啊！ 真的， 还给你晃，给你晃回来，哦，叫耳蜗， 耳蜗， 叫耳蜗， 不，好像不是，不，怎么 不是耳屎，反正就，哎，来吧啊，那个还有上仙林白白说是在哪发互动消息啊？没错，就在这儿 啊。 美美美说了， 哎， 逻辑推理算吗？ 嗯， 小时候呢会用电脑开始，我就通关电脑里的扫雷高级 哦， 报纸上登的九宫格也是很小。我就会做了 哦， 爸爸给买的九连环魔方我都是自己不断的试，哎，我就都能试出来， 这个真的是天赋， 是吧？ 这绝对是天赋。你像玩那种九宫格那个这个尤其是玩魔方的那种，我太佩服了，我跟你说， 到现在我没转出来过一次。 那个事情好像有公式，好像 哦，是吗？ 对，它是有公式的， 我记不住， 而且学。 哦， 哎呦，但是真的佩服这种人。好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说点其他的新闻吧。啊， 好嘞， 好啊，啊，这人家说了叫耳石。 哦，对，耳石 ，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跟耳屎差不多嘛，我就记 耳 屎 正，对对对对对，嗯， 对不起啊，小爱。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刚才说了个什么？说了个人名，小爱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得了耳石症，就是咱们 老来上演艺群会的嘉宾啊。 对，说电影的 小爱啊，小爱，高磊说你坏话。来来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旅游 趣闻吧啊，趣闻趣闻。 好，嗯，这个工程师开毛驴公园当都市人的压力海绵啊，说美国有一名软件工程师退休以后啊，在家乡开办了一个毛驴公园， 嗯， 向都市人提供与毛驴亲密接触、一起徒步的机会，希望借此帮助都市人缓解压力。 对，斯提尔特呢，现年59岁，六年前就退休了，之后在位于纽约市以北130公里的家乡建立了一个迷你牧场， 嗯， 喂养毛驴， 嗯， 如今呢，这个占地 0.6 公顷的牧场里生活着11头毛驴， 嗯， 一头骡子和一头毛驴与斑马杂交的后代。 哎呦我天， 啊，天哪，什么样儿？斯蒂尔特 毛马 带他们去学校、护理院以及一些残疾儿童活动现场， 嗯， 还创建了一家组织人们与毛驴一起徒步活动的机构，吸引了800多名成员呢。 你看，听我们节目都有商机吧？赶紧的， 哦， 去养几头毛驴啊！ 真是， 啊。再来说一个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特契合的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一个5岁的华裔女童， 哦， 叫埃斯特里。记忆力惊人，2岁就能说出195个国家的首都名称，如今更上一层，能说多国语言和背诵莎士比亚的部分作品。 天， 5岁 真的是记。埃塞俄比亚首都哪儿 啊？什么？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 对啊， 是吧？馒头。 亚的斯亚贝巴。 哦呦， 你看， 你这年假去了是吧？ 没有， 所以我得领导啊，我得谢谢年假，我这知识现在水平跟不上了。来，我问你，莎士比亚作品讲几部？ 莎士比亚， 傻了吧？还傻？ 这是《王子复仇记》啊？ 啊，哦， 还有谁？ 还有谁？还有谁？还有王一复仇记是吧？来来来来来， 那么埃斯特呢和父母住在悉尼，18个月大的时候呢，父母呢就发现他有惊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哦， 于是开始着重培养他这方面技能。小姑娘2岁的时候就说出了195个国家首都名称，并在2016年的一档节目当中展现了自己的这一本领，就此成名。之后呢，他的技能不断升级，不仅能熟练的说中文， 英文、西班牙文， 哎呦， 还能背诵英国诗人威廉埃内斯特亨利和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 嗯， 厉害了厉害了。 哎呀，这个埃斯特的父母啊，先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埃斯特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基础教育，读书给他听，还让埃斯特远离电子屏幕，而且父亲用自编的教材来学习和记忆。 哦 哟，这看来你看不光有天赋，还有后天的培养， 是是是， 对吧？ 他妈也有天赋， 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也是说说咱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什么天赋，是不是？ 嗯 啊，都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对、 嗯、 对， 来来来， 看看大家刚才不是说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吗？ 嗯， 咱们送一首英文歌啊。 好好好、 啊、来听听看。 Rose 叫什么来着？叫 I love you, love you with an aching heart. What is your future? Now we have to part. Standing on the jetty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 Flower of Malaya, I cannot stayMake way, oh make way for my eastern rose. Men crowd in dozens everywhere she goes. In her rickshaw on the street or in a cabaret. Please make way for Rose, you can hear them say. All my life I shall remember Oriental music and you in my armsPerfumed flowers in your tresses, lotus scented breezes and swaying palms.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your almond eyes, fragrant and slender, neath tropical skies. I must cross the seas again.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天赋啊。摩草说了，我跟高磊一样，我最大的天赋就是心胸豁达。 你看， 从不记仇， 是吧？ 当时生气，转脸就忘。 没错，撂转就忘。 哎，这而且呢，我一直觉得现在女的普遍比男的要豁达。 哎呀， 不，这每个家庭不一样， 不一样。 可能你们家里女的比男的豁达， 我们家里那就是反过来的。小崔说。啊，天生好人缘啦、 啊！ 各种保险公司见我投保 哦， 都要找我几次去做售后服务，说我亲和力超强 哦，就亲和力强， 啊、亲和力强。 嗯，这个也是，这个可能有天赋原因，但是更多的是我觉得后天的一种性格的培养。 培养，对， 我觉得是性格好的人一般都是亲和力强。 对啊，我 像我这种， 咱俩真是不要费，都 咱俩的天赋都是脸皮厚。啊、 哎呀，来，小笑笑脸说了、我对吃的特别敏感。 嗯， 别看样子就能闻到它的味道， 看到样子 啊。看到样子我就能感受到它的味道，挑水果也是，别人得用摸闻拍，我直接看我就知道。 哇，这是只能说你吃的比较多，我跟你讲。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每一个人都，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啊， 发掘出来吧， 发掘一下你的天赋啊。 嗯， 好，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八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0%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不。